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8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每天清晨7点钟，兄弟我我你。先生，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今天由我和子昂来陪伴大家。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啊就来打卡了，于老永远的儿媳妇，还有往事如烟工体老球迷，忙碌的闲人家里人孙东林，大家早上好。我估计还有不少在外面准备晨练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晨练一段时间的朋友哈，来不及跟我们打招呼，感谢大家伙这么早还来节目当中。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二，这个年度的最后一个星期二了，咱们要互相珍惜啊，分分秒秒都在身边哈流逝，所以请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9971说了，首钢大胜同曦高兴，我还睡了个好觉，首钢加油。踏雪寻梅也说了，恭喜首钢，这第二阶段的比赛首钢真的是很提气。当然也有非常严格的朋友哈，像北三说啊，像这么大，咱要是遇到强手，比如说之后哈要碰到广厦呀，包括山西呀、稠州银行这么大，怎么能赢得了？不管怎么说，连胜了，大家先高兴一会儿哈，后面的比赛再说。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别忘了咱们的大声喊的活动哈，大声喊新年好是到31号结束，也欢迎大家呢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的 APP 哈，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感受红包雨，一直到12月31号才为止，还有几天的时间，今天是28号，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去抓住红包雨的尾巴。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 CBA 方面，吉布森24分，林书豪11+6，北京5人上双，轻取同曦。 在积分榜当中呢，现在辽宁又重新回到榜首，上海、浙江的成绩目前是追平了广东。 北京2022年1月4号启动冬奥赛前闭环管理， 北京也将举办冰雪游园会，开放11处冰雪场地。 全日锦羽生结弦第6次登顶，获得北京冬奥会门票。 中国足协方面表示，对于国安的后卫靳鹏翔停赛3场，还有罚款3万元。 巴顿发声说，李磊留洋带来新认知，我也想出去踢一踢。 请关注我们今天的年终盘点体坛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一会儿跟您说啊。 是的。还有呢，国际足球方面，27岁的毕费自曝开始学习教练课程，希望未来执教曼联。 今天的话题是首钢大胜，大家飘了没？怎么样啊？第二阶段的比赛，欢迎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同时对这个赛季的期待。哎呀，刚才看到了辽宁、上海、浙江他们的成绩哈，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都在头部是吧？第一集团，跟广东这边都 积分差不了太多了啊，也是期待着哈，咱们能够赶紧跟上脚步。 嗯， 啊，首钢大胜，您飘了没？ 是的，这是第一个话题啊。还有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最近球衣的事儿不少，比如说加索尔啊，他的球衣要在湖人去做退役仪式了。 哦， 包括呢，哈登的高中退役了他的13号球衣。 嗯， 啊，他在高中就穿13号，然后高中把他球衣退役了。所以说，我们跟球衣啊，您跟球衣都有过哪些故事，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昨天因为是林院上的节目哈，所以呢没来得及提醒大家，我们在上一次猜首钢比分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朋友中奖了吗？这个口罩已经在涂了，已经发货了。但是我发现昨天王毅可能也给大家公布了之前国安这场比赛的获奖的听众，这两个朋友啊都没写名字和电话。虽然说现在这个网络技术很发达哈，但是大家的资料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想去查大家的电话还是颇费一番周折，不太好找。家里人哈，你们看看昨天的 blue 面条不是中奖了吗？他要是来了，提醒他赶紧把电话和真实的姓名发给我，要不我这没有办法给他快递哈。 嗯， 还有之前张三水，我们猜他叫张淼，张淼您把地址给我了，同样也是没有把电话给我哈。如果我们想去查询大家的电话真的是有点麻烦，所以比较快捷的方式，大家伙儿都互相提醒一下，看见他们俩来了哈，一定要提醒我把他们的电话和姓名发给我们的这个平台，这样呢我就可以看到了。因为咱们聊天室的内容啊，现在我可以看得到，如果我要是回到办公室退了这个平台，我就看不到了，大家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所以呢不太方便查询。如果两位获奖听众的身影出现在咱们的聊天室当中，你们都提醒一下他们啊。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 先说高兴的事儿哈，昨天这场比赛 CBA 第二阶段常规赛的第二场比赛，北京首钢队119-78大胜了同曦队。前三节比赛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但是我们一直是保持领先的节奏。同曦利用三分球的超高命中率紧紧咬着咱们。第三节一度双方就差三分了，哎呦要追上来了。 是。 第四节一鼓作气，首钢队哈就让同曙队崩盘了。 嗯、 单节38-6。这算是碾压式的是吧？你们小朋友都爱用这种方式说。 嗯， 碾压式的优势获得胜利。 是的，赛后呢，首钢男篮主教练亚尼斯也有一些想法哈，有一些表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昨晚 CBA 第二阶段常规赛当中，北京首钢男篮119-78大胜同曦队。前三节双方一度打的是非常的难解难分，首钢男篮一直保持领先的节奏，但是同曦队利用三分球超高的命中率紧咬比分。第三节双方一度相差只有三分。第四节北京首钢男篮一鼓作气，同曦队突然崩盘。单节首钢男篮38-6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赛后首钢男篮主教练亚尼斯表示， 在场上前三节的表现呢，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对待比赛的态度和对待迎接比赛的方式啊，这种打法我看在眼里其实是比较失望的，一点也不满足。我们一开始在防守端也是比较做的比较被动，然后让对手投进了很多这种空位三分，这种现象不是我们北京的特征，不是北京的特质。我们永远都是从防守起家的，防守至上。尽管我们这场比赛上半场得了56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球队在防守端立足。在第四节呢，我们才把真实面貌展现出来，在防守端增加了强度啊，在利用我们的防守，通过我们的防守带动我们的进攻啊，然后在反击阶段也找到很多机会，同时在进攻端呢，通过防守的带动，在进攻端也是能够更流畅的把球转移起来啊，这样也给我们的外线投手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本场比赛，首钢男篮的外援吉布森拿下24分、5个篮板，李慕豪15分，雷蒙12分，林书豪11分。赛后，亚尼斯对本场得分最多的吉布森进行了点评。 With Gibson, I did see a lot of improvement in his defense. 关于吉布森呢，我其实能在他身上看到他在防守端有很大的提升，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第四节今天比赛中，这个对方的杨浩哲是，前三节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但是第四节吉布森在对他的防守的时候呢，也基本上就做到了把他零封。当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个他的速度和他的一些他的得分能力有时候也是很有欺骗性的。然后呢，他在进攻端也是从来都是很想要去有这种担当，总是想去承担更多。 这场比赛哈，刚才亚尼斯说了啊，说这个球员的表现应该更严谨吧。总之这歌词大意哈，对于昨天这场比赛，刚才听到了这个嗓音有点沙哑，是我们的解说员康乐为大家说的。 嗯， 那赛后呢，也请刘潇篮球评论人给大家点评了这场比赛，说说这场比赛的亮点。 昨天首钢与同曦的这场比赛呢，看上去最后是一个41分的大胜。但实际上通过比赛过程看到，前三节实际上双方还是打得比较不能说焦灼吧，但是一直在纠缠啊。到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呢，首钢也只领先9分，而且在第三节一度让对方把分差缩小到只有3分。那么实际上这场比赛在前三节首钢打得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尤其是先发阵容啊，感觉上打得并不是特别的就是痛快啊，没有说体现出这种强弱实力的明显的对比啊，像包括林书豪的状态啊也不是特别好啊，一开始上半场竟然没有得过分啊，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呢，这场球呢不能算是一场很满意的首钢队的比赛，因为打这样的弱队呢，你应该尽可能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奠定一个胜局，然后去练一些替补队员也好，或者是练一些这个战术也好，去磨合啊。当然到了第四节最后还是这个对方确实是也没有什么能力了啊，这个体能也下降，包括整个的这种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最后拿下这个首钢队轻松拿下了一场比赛啊，单节赢了对手32分。这一节的话确实是打出了首钢队自己想看到的，包括防守包括进攻的都是他们自己想练的东西或者想打的东西。但整体上呢，就是说对于首钢队这场比赛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啊，以后遇到这种实力差距比较明显的球队，还是在思想上要更重视一些，那么要打什么或者说练什么要更明确一些。但就是总体来说呢，取得一个2连胜，在第二阶段的开局啊还算不错啊，还算不错。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面对一些比较强大的对手，比如说广厦啊，包括后面还有像深圳啊，就是还有广东都会有这样的比赛，所以说首钢队呢还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两场胜利呢都是有些特殊情况的，一个是对辽宁队没有全主力出战，这个同曦呢又差距比较大，所以说到后面的比赛啊，特别接下来打广厦这一场，对于北京队来讲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专注。 首钢队是119-78啊战胜了南京同曦。那本场比赛首钢队外援乔纳森吉布森替补登场，在20分钟的上场时间中11投6中，高效拿到了24分，同时抢到了5个篮板。更为重要的是，吉布森个人效率只达到了全场最高的正31。吉布森火线回归之后呢，上一场与辽宁队的比赛当中就表现出自己快速上分的能力。上场比赛虽然只打了14分钟，但是9投4中，拿到了14分。今天与同曦一战，对手开局攻防打得有声有色，直到吉布森上场之后开始连续利用突破得分，并且吉布森在进攻端依靠个人能力连续打出反击，一举击溃了对方的防守。那全场呢，吉布森获得了11次罚球，足以看出他的进攻威胁，给予同曦队防守的巨大压力，也算是亮点球员哈。 对， 当然了，刘潇也为我们评点了一下啊，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些球员比较亮眼？ 像数据方面，李慕豪是15分，雷蒙12分，昨天书豪也上双了哈，11分，这样的数据来听他的点评。 我在同曦这场比赛当中呢，就是如果说哪个队员发挥的比较有突出的作用或者亮点的话， 我个人觉得李慕豪啊，在中锋的位置上确实不错，那么打的时间也是全队最多的。在篮板球的控制，包括内线的进攻啊，甚至还有很多，还有几个漂亮的传球啊，这个是李慕豪打的比较，让人就是说眼前一亮的东西。同时，秋天啊，作为替补球员上场，在内线的这种篮板球的保护，包括跟队友去配合这种积极的，防守也好，包括进攻端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得分也好，都是体现出来，就是在长时间没有打比赛或者打的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能这么打得这么专注啊，也是比较值得称赞的。另外，雷蒙啊，整个的这个全场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两个这个外援啊，李书豪和吉布森，进入状态还是有点慢啊，这可能是跟长时间没打比赛啊，包括整个身体状态不是最佳，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有的球员啊还在努力的找状态，有的球员还是已经开始说展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我觉得首钢队还是在一个磨合的状态下，还是在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那么这场球呢，在有些层面上来讲可能会造成队员有一些放松的情绪，但是总体来讲把比赛拿下了啊，这个也是该上的替补也都上了，而且全队报名的12个人全部上场都有得分，包括长林啊，在最后时刻上场效率也很高，上来就投中啊，同时有篮板球啊，还有这种防守上面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整体来讲都能达到让教练满意，但最就是表现特别突出的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个人啊，这个秋天他们这几个，那么希望后面的比赛还有大家都能够找到更好的状态，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竞技状态都提升了，再提升一个档次，因为毕竟后面的强队更多。 对，就像大家惦记的那样说，后面还有强队哈， 没错， 咱们得慢慢调，慢慢的研磨。我看到今天首钢篮球俱乐部的他们的官微上写了两个字，叫研磨，研究的研磨就是大伙儿磨合的磨， 是的， 还挺贴切的哈。 现在既需要研究新的战术和打法，又需要磨合。来看看另一场，昨天晚上另一场比赛哈，也是同场开始的，新疆对阵浙江稠州。新疆队的摩尔特里首秀空砍啊，这是新疆队对阵浙江稠州，摩尔特里空砍27分13篮板，新疆在落后19分的情况下一度将分差缩小到2分，但是浙江末节依靠着稳健的罚球，最终是107-102击败新疆，送给对手5连败。那首节呢，新疆率先发力，球队前半段多点开花，打出一波20-10的攻势领先，后半段浙江这边展开追分，首节结束球队暂时落后8分。次节新疆命中率走低，朱旭航手感火热，浙江凭借外线准星回敬16-6后将比分反超，此后节奏逐渐被浙江掌控，半场结束浙江领先4分。下半场比赛呢，浙江继续掌控节奏，差距逐渐拉开到14分，新疆这边追分乏力，摩尔特里也是状态一般，三节结束之后呢69-84落后浙江，末节双方差距一度拉开到19分，后半段新疆逐渐开始找回节奏追分啊，麒麟手感颇佳，连得8分，伊利弗拉也是表现极为出彩，球队回敬一波20-3，在第四节还剩1分多钟的时候把比分追成了100-102，关键时刻浙江依靠罚球稳住局面，随着时间所剩无几，胜负失去悬念，最终新疆102-107不敌浙江。新疆这边摩尔特里是27分13个篮板4抢断三盖帽，唐才玉是17分4板5助，麒麟22分，曾令旭是10分9助攻，艾兹麦提是11分，浙江这边朱旭航是15分，程帅鹏21分4助攻，拉科塞维奇是27分20篮板5前20分。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哈，来看看新疆啊，新疆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有一点感觉下滑的意思啊。 昨天晚上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在第14轮中啊，最后一个亮相的新疆和稠州。那么这两支球队呢，在都有国手啊，参加了前面的这个世预赛。新疆这边是阿布杜查拉木，但是没有安排他这场出场啊，坐在场边观战。那么稠州这边无钱还是这个作为球队的核心啊，打了比赛，但是并没有作为先发。所以说这个无钱的状态呢还可以啊，命中率达到了50%左右，拿到了20分。那么 整场比赛看，那么新疆队啊，在摩尔特里加盟之后啊，确实有了一定的变化，而且开始呢，在包括埃斯麦提啊，在内线的发挥都不错，麒麟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整场比赛曾经一度压制着这个稠州，但是稠州毕竟实力还是强啊，年轻的这个冲击力也是比较不错，年轻啊。那么对新疆队来讲，这个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双方呢一直打得比较焦灼，没有拉开太大的分差，直到最后新疆队还有机会，但确实到最后呢也是说从能力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各方面已经达不到赢球的这个能力这个效果了，就是赢球的这种要求了，最后还是惜败啊，102-107输了五分。那这场比赛整场双方打得还是比较精彩的，应该算是这一轮当中啊，或者这个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比较好看的一场比赛。 再来看另外的积分的情况哈。CBA 常规赛第14轮全部结束，因为北京和同曦多打一轮，但是不影响排名。目前看辽宁依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不过广厦和深圳目前是追平了辽宁的成绩。来看现在辽宁和广厦以及深圳都是12胜2负。那么在辽宁不敌北京之后，深圳战胜同曦，深圳呢曾经借小分的优势在积分榜待了一天，也挺高兴的他们的球迷。然后随着第二天广厦战胜了广东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啊，凭借着胜负关系，辽宁队再次回到了榜首，然后广厦第二，深圳第三。那广东输球之后，上海和浙江又赢球，所以三队的成绩是11胜3负，广东是排在第四，上海第五，现在是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是的，广州输球了，山西赢球了呢，两队同为10胜4负，广州第七，山西第八。首钢目前打到第15轮比赛，取得10胜5负，排第九。山东赢球，北控输球，两队均是7胜7负，山东第十，北控第十一。吉林和青岛同为5胜9负，吉林第十二，青岛第十三。四川第14，天津第15，新疆第16，江苏第17，福建18，宁波19，同曦1胜14负，排在第20位，垫底的位置。 现在我们还是排在第9的位置，慢慢来，别着急哈。昨天呢，据山东的记者说，山东的外援老将哈德森已经到达长春赛区了啊，对他来讲，这也是比较熟悉的东北哈，正在随队征战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那目前山东是7胜7负，排在我们的身后，马上他会在。应该是今天下午吗？今天下午的3点对阵四川队哈。预计呢，哈德森呢就应该登场了。上赛季哈德森为山东队出场了46次，场均依然还是很高效，23.9分、6.5个篮板和6.3次助攻、1.8次抢断的数据。 是的，这是 CBA 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再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 现在看冬奥会的消息哈。 嗯、 好，那。来介绍一下冬奥会方面，在新冠疫情背景之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工作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明年的1月4日将会启动赛前闭环管理，严格按照第二版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防疫手册，实行全流程全封闭和点对点的闭环管理。 是的， 确保赛前闭环管理运行安全，人员安全。 此前媒体呢也有报道，北京冬奥组委及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20次调度会议24日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那据了解，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提出了疫苗接种、闭环管理等6条基本原则，所有入境来华人员从入境到离境整个过程实施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策。会议还指出，要保障冬奥交通正常运行，坚持少扰民，提倡民众绿色低碳出行，签约饭店是服务保障的重要场所，要健全运营机制，严格疫情防控，提供温馨服务。 据报道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的首次出国之旅就是要出席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前就没有其他计划了。那相关的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说，我毫不怀疑中国可以举办最高层次的奥运会冬奥会，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呢，这次冬奥会将肯定是令人叹服的。那此前呢，普京也在12月23日的俄罗斯总统年度记者会上力挺北京冬奥会，他表示体育和艺术是一样的，应该使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是在各国人民之间制造问题，当体育失去基本价值的时候，将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危害。 是的， 昨天举办的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表示，北京将举办冰雪游园会，开放11处冰雪场地，提供40余种冰雪运动，以更丰富的冰雪运动形式迎接北京冬奥会。 来听记者楚燕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了公园的冰雪活动当中，近5届冰雪游园会累计接待有200万人次。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在昨天举办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迎接冬奥会，北京将开放11处冰雪场地，提供40余种冰雪活动。他介绍， 市属公园设置了冰上运动、雪地运动、冬奥主题展3大类活动，一共开放11处冰雪场地，包括7处冰场和4处雪场，总面积达到了60万平方米，提供40余种冰雪活动。 市民走进公园就能感受冰雪魅力。张亚红告诉记者， 举办冰上活动的公园一共有5家，他们是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活动的时间是天气的情况，预计在2022年的元旦前后到2月4号。举办雪上活动的有4家公园，他们是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其中陶然亭、玉渊潭、紫竹院雪场活动时间为12月31号到2022年的2月中旬，颐和园雪场的活动时间是在2022年的1月的上旬到2月中旬。 此外，北京还将冬季游园、冬奥元素和冰雪主题相融合，推出了冰雪文创产品，加大冰雪文化的宣传力度。张亚红告诉记者， 在北海公园举办百年冰溪盛典展览，联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在市属11家历史名园推出奥运文化展，展示中国传统冰上运动的历史，普及冬奥知识，传播奥运文化，受到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另外关注一下羽生结弦哈，在刚刚参加的2021年花样滑冰全日锦标赛的比赛中，男单的自由滑他是211.05分，总成绩322.36分获得冠军，直接获得了来到北京冬奥会的机会，欢迎你哈，这是第6次获得全日锦标赛的冠军。另外，于野昌磨和剑山优真分别获得了2、3名。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大家也是期待哈，他是不是可以实现阿克塞尔4周半跳？ 嗯， 的确是把这个动作编成了这个表演哈。通过在训练当中尝试，最终呢还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又因为他在训练里完成了4A 之后，可能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在正式比赛里去做出一个很好的4A 啊，感觉现在阿克塞尔4周半就已经成了羽生结弦的一个宿命任务了。所以说呢，很多人也在关注着，那他在这个整个的完成了一次之后啊，后来在几次正式的训练当中呢，公开练习当中呢，10多次挑战4周半，最接近的一次是单足落地啊，略微的旋转不足，他也坦言私下练习当中还没有一次完全成功，所以他赛后表示将在北京完成一次真正的4周半跳，并争取3连冠。 嗯，就是有关冬奥会方面的一些动态哈，也欢迎大家来聊聊。昨天首钢已经是连胜了哈，咱们不能飘哈，您飘了吗？虽然说大家非常开心，但是也可以聊聊这场比赛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球衣是吧？ 嗯，是的，不只是对刚才说的，我们说的就是说今天是加索尔这个爆出消息说要退役加索尔的球衣嘛， 嗯， 包括哈登的球衣在高中退役了，所以说聊一聊您和这个球衣之间的故事，咱和球衣都有什么故事？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消息啊， 嗯，刚才看到三先生说 图片， 小时候买了高峰的球衣，现在都快成了古董了，11号哈， 嗯， 哎，平时我估计你也不舍得穿哈，只是拿出来看一看，顶多是秀一秀哈，真成古董了，挂家里挂墙上， 嗯。好了，我们也是继续来参与互动吧。 嗯，今天第一时段呢，给大家介绍了 CBA 的昨天的比赛，还有说了说冬奥方面的动态哈，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大家也是看到了进步，当然也是看到了一些问题哈，也可以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还有呢，就是说到球衣的问题，也看到不少朋友都来分享了，除了刚才说到的三先生收藏的高峰的球衣，小时候买的哈，还有很多朋友也发来图片了。家里人 CN 说了，我儿子啊小时候是跟国安入场的时候牵过手的这个小球童， 哎， 我们家也有正版的国安球衣，您晒一下啊。 是真幸运哈、这么一看。 对，刚才还有贾国安说我是意大利的球迷、所以呢有伟大的左后卫、中后卫、后腰、男模队哈，这些人的球衣我看一下，天哪，好几个呢，真是。这个是有领的，这是球迷服吗？这个没领的是， 这 我怎么分呢？ 应该是不同版本的球衣吧？ 这是不同版本的，但是 右边这个是不是啊？左边这个像是球衣啊，右边这个是球迷服吧？ 这个是球迷服，对不对？ 对， 这个蓝色真好看啊！ 是的，咱们这不是刚才这两天一直有朋友问嘛？当时首钢和辽宁比赛之前、有朋友猜说赢20分以上 啊。对，那天我跟子昂上节目的时候，子昂我估计你也是就是即兴一说哈。 对，但没关系，有啊。 所以那天真的是赢了23分之后，我跟王毅上节目正在统计大伙儿的这个竞猜的分数，突然有人就提醒说：“哎，那天子昂说了，要真赢20多分，他也给大家买奖品。” 是 他这么一提醒，我就。还真是，王毅说他说过吗？我说好像还真说过。我还说要找你说说这事儿哈，那你决定、 给大家这样吧，就虽然说是猜篮球猜对的比分哈、但是我家的存货比较多的是足球。 对、因为你平时也爱踢足球， 对、所以说送大家欧洲杯的足球吧，好吧？ 哦，是正版的呀， 是正版的欧洲杯同款的 哦、 从旗舰店买的， 那就是。也是同样就是我们挑出来的那个朋友呗， 对，就是那位朋友吧，咱们直接来一个 加码。其实他也没猜多少、 对， 因为大家都比较谨慎，赢3分啊，赢甚至有人说打了加时还输了等等哈、有两个朋友说是赢10分，所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分差了。那也是给张三水现在还没有出现哈，我说了他也没写真实的姓名和电话给我，这样我没有办法给他快递。 是 刚才那位朋友 Blue 面条已经给我了，谢谢您一直都在关注节目哈。那如果大家发现了另外一位朋友张三水的身影的话，一定提醒他哈，要把他的邮寄的真实的姓名还有电话告诉我哈。真出血呀、大脚星叔叔说这是你的平时的惯常收藏了，应该是。 对，家里还有一箱。 呵，行了，今天你这 一套路，行，我们是有奖品了。也有朋友说，我平时也会收藏国安的球衣、围巾、纪念品等等，不光是球衣。深秋说首钢连胜，对对对，这两场球就自当是锻炼了，磨合阵容吧。用首钢自己的话说，研磨哈， 没错。 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哈。第二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 是的，足协官方发布消息，对国安后卫靳鹏翔停赛3场，罚款3元，公布了一个公开的罚单哈。中超第18轮北京国安对深圳队的比赛当中呢，国安后卫靳鹏翔在第20分钟，与深足球员张元发生冲突，随后靳鹏翔将张元推倒在地，被主裁判红牌罚下。本赛季中超联赛还剩3轮，这也意味着靳鹏翔提前告别了本赛季的中超。 现在北京国安队在中超重启之后的联赛哈，也相信咱们的北京球迷只能是无奈的心情吧。起码咱还在争冠组，也算是安慰一下哈。当然现在是国安的目前真实水平，咱们也只有一个外援，也踢不到哪儿去了，也就这样了。 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吧，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呢，俱乐部其实不光是我们，还有中超其他的一些俱乐部都是比较艰难的。咱们现在的成绩吧，一直都不让大家比较满意，甚至前两天还有人说张稀哲啊、于大宝都去其他球队，有这样的谣言哈，谣言出来了。然后我们的记者王毅也是给大家一一辟了谣哈，目前队伍还是比较稳定，也说到有一些队伍确实是生存上有问题，咱们现在呢毕竟生存还好，只是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哈，生活目标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也别太担心了，成绩不好是有一些困难的，队伍还在调整，包括一些队员年轻队员哈要慢慢的上来，大家也得适应这个节奏。前两天南方男指导来解说这个比赛的时候哈，我去接他， 我们俩在电梯里还说到呢，男指导也说，哎呀，大家得过几年紧日子了，跟前两年这个咱们有投入买好的队员啊，好的外援，包括咱们在这个方面哈，在联赛方面有很大的投入，相比可能今后一两年还是确实是跟那段时间没有办法比了，球迷的心态也得调整，我们的心态也得调整。我说对对对，我们说球的人的心态也得调整。那调整之后，咱这个赛季也跟冠军没有什么关系了，咱也不会再去冲着亚冠去了，那剩下还有什么看点呀？ 是这一赛季不只是国安吧，这个我们也是联系了这个足球记者天鹰啊，给我们盘点一下整个中超到现在还有什么可看的。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在山东队得了冠军之后啊，现在其实中超的悬念，我觉得本身啊，今年的整体中超的这种悬念啊，大家看比赛的欲望啊，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强。在这个冠军的悬念终于解脱之后，其实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按照我们以往的足球判断，剩下的也就是亚冠资格，还有保级的问题。其实亚冠的资格大家也可以看到，就今年的情况来讲，如果明年还是这种赛制打亚冠，其实中国的很多球队去打亚冠会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困难。因此就是真正能够，我们希望哈，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去打亚冠的球队，一定是有足够的实力、足够的财力、足够的人员储备才能去打的，否则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一种磨砺，弄不好会像今年啊国安的这种打亚冠的一样，就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代价，付出了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代价，然后但其实呢，就是成绩呢，两边的成绩呢又被拖累，其实中超球队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好要不要去打这个亚冠。如果赛程赛制明年不发生变化的话，从亚冠的情况看，应该说大家都在争夺这个名次，从我个人感觉啊，上港保持到这个位置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其他几个球队尽管这个赛季有点异军突起，但是整体来讲，整体的实力啊，这种关键时刻的板凳厚度啊，打硬仗的能力啊，都远远不如。就保级来讲，应该说保级的情况要比之前的联赛争冠啊要明朗的多。你看在保级区当中啊，其实最不应该跌入保级区的强队申花也是打出了正常比赛，球队也是顺利的这种保级了。你会发现几个传统的这种中超的强队，申花啊、河南啊、武汉啊这样的队伍，即便是在保级区啊，但是说在这种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区当中呢，他们的实力能够正常发挥，也是提前取得了保级。我现在在保级当中比较觉得危险的哈，其实是重庆。我觉得重庆这个队伍现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起起伏伏啊，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前景真的是让人很非常担心。因为今年的降级啊是要打两个，就是最后两名嘛，有附加赛的。说重庆最后一个阶段的赛程也不好，他所面临的对手大部分都是要跟他死磕的，因此啊，就是他跟别的那些对手比，别人可能会相对比较轻松打一些已经保级了的球队，比如你看申花保级之后上了那么多个 U23， 一场比赛上五个 U23， 外援都放假了，你跟他踢肯定会轻松一点。但是重庆的问题就是碰到的对手一个一个都是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因此我认为啊，重庆是最麻烦最困难的一个球队了。其实我觉得国安队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应该把心态重新调整一下，就是我们到了目前，比利奇教练啊，其实也应该清楚我们对于争冠啊、对于亚冠啊，跟我们都是没有关系的事儿了。而且就你即便是最后这场比赛，我们的球员通过这个阶段看哈，比赛也是比较缺乏这种求胜欲望的，无论是首发的主力还是替补的队员，其实场上表现都那么回事儿，没有人表现得特别好，没有人真的是这个状态极好被耽误在板凳上了，没有。也通过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能看到，教练基本派出的这些队员也就是队内现在状态比较好的、实力比较好的这些队员。所以说你看看申花队，申花队也是啊，就是保级之后嘛，外援都放了，上了好多年轻人，申花这几年年轻人出来的很多。国安队现在就是已经打到这个情况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再输的了，史上最差0-5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认为真正的能够给这个赛季留下一点点价值的，你就是趁着最后两三轮比赛，让我们的这种梯队的上来的这几个年轻小孩出一出场，打一打比赛，可能两三场比赛对他们的人生不会是特别大的影响，但最起码能够打开他们职业联赛的开端了，让他们真正的踢过职业联赛了，我觉得让他们去上场去试一试吧。我甚至说让一些队员打两场主力去试一试，未见得就是那么的差，未见得就是那么不能被信任。而且咱们要客观承认哈，就是国安队现在所缺乏的不是实力，我们即便是外援水平不行，但是我们的本土队员也是一大堆的国脚。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上一些年轻队员，让这些年轻队员的这种冲劲啊、斗志啊、求胜欲望啊、比赛的欲望，把我们赛场的气氛变一变、带一带、改一改。你不能靠振奋这些现有队员的情况之下，那就用这些年轻人上去改变一下球队内部的氛围。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国安现在最需要的，也是就是你要说能有潜力啊，能不能有改变，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大的改变。 这是天鹰的分析哈，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好像国安的话题就现在渐渐的说的少起来了哈，更多的是在关注 CBA。 嗨，那首钢打得好吗？ 的确是。那在射手榜方面呢，咱们还能不能够有变化呀？那射手榜也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说玉宁能不能够再去竞争一下本土射手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哈。天鹰说射手榜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变化。 对，但是天鹰这个意思就是说玉宁的价值啊，反正 不用拿这个来证明， 对， 是吧？ 本土金靴给金靴吗？也不给啊。 我们心中的金靴。 对， 嗯，也不用给了是吧？ 是， 嗯，所以这方面倒也不用特别用这个奖项去证明什么。 我觉得这个赛季其实大家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本土的两大中锋啊，一个是张玉宁，一个是郭天宇身上了。从现在的比赛看啊，山东队夺冠了，对于郭天宇之后的比赛，因为大家可能心态着比较放松了，但是呢会有更多的机会喂给郭天宇。我觉得郭天宇在最后几场比赛当中可能得到的机会啊，就心态放松了吗，队友的给他机会也多了，我认为打进球、打进更多球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了。所以我认为在这种中国的本土队员当中，郭天宇继续往前冲一冲，能不能冲到第三、第二的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有的。张玉宁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别受伤。因为现在啊，张玉宁在国安真是踢法是又当爹又当妈，他既得当中锋门前去射门终结比赛，他又得在两个边路扯动策应拉出空当，他还得回撤接球、回撤接应。张玉宁在国安承受的压力太大了。现在呢，我觉得希望张玉宁别受伤，在国安把最后几场比赛踢好，因为马上还有国家队的比赛。张玉宁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国家队最重要的财富，那几个人啊，那几个规划到时候能不能来都是巨大问题，都不值得相信。张玉宁有可能是下一阶段国家队为数不多的可以信任的队员了，所以张玉宁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别受伤。我认为射手榜上让郭天宇去争没问题，张玉宁有国家队的更重要的任务，千万千万保重身体。 中超联赛啊，也是渐渐的接近了尾声，凭借着第二阶段的强势发挥，山东泰山队也没有让自己的球迷等太久，这就咔嚓提前拿了冠军。 是的， 这是泰山队主帅郝伟执教的第二个赛季。那从2020年的秋天临危受命之后，他也用自己的坚持和勤奋带领球队取得了好的成绩哈。在2020这个赛季刚上任的时候呢，就拿了足协杯的冠军，2021赛季拿了中超的冠军，这也是泰山历史当中联赛冠军本土主帅第一人。这是一年双冠，44岁的他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此前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还没有本土教练哈连续斩获足协杯和联赛两大冠军，所以说即便现在中超很不景气，但是还是出了这样的成绩。 是的， 我们之前说过李磊留洋的事儿哈，我们就当时就说过，说李磊留洋啊，其实不只是为了，或者说他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想自己出去看一看啊，但是带来的意义绝对不只是于他个人的。所以说本赛季从国安租借加盟金门虎的巴顿啊，目前已经成为了金门虎目前攻击线上的关键先生，他为球队打入两粒进球，三次助攻啊，直接参与了球队三分之一的进球。那以往以争冠目标的国安呢，那到现在呢，来到了保级为目标的金门虎，26岁的巴顿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扛下了保级的重压。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从金门虎一路走到国家队的原因。他说呢，未来也像国安队友李磊那样，出去留洋看看，成为最好的自己。他是这么说的，说我觉得这次入选国家队呢，对我的心态上来说自信提高了，包括对自己以后的人生规划都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因为到了国家队以后，尤其是跟别的国家队踢完比赛之后，明显发现不少国家的足球水平确实领先于咱们。那最近李磊留洋的消息官宣了，这也让我对留洋的事儿有了新的认知。可能以前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现在觉得国内球员对于留洋应该是比较迫切了，包括我自己也想出去踢一踢，试一试。 嗯，说到球员方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哈，这泰山不是2-0击败河北，提前三轮获得中超联赛冠军吗？ 是， 这个赛季从苏宁去的吉祥就成为了唯一的中超卫冕球员， 另类的卫冕哈， 这也确实有点巧合哈， 是的， 所以网友非常有意思的评论说，嗯，吉祥属实吉祥，就是两个谐音哈、啊。 没错， 这也确实挺难得的。 嗯， 上赛季是中超的冠军球队的成员，没想到球队解散了，然后哎还行来到了下一个冠军球队哈、啊、也算是他的一份幸运呢、啊、 没错。 嗯， 记者呢也呼吁啊，说颁奖典礼啊能够邀请球迷进场的话、啊、最好啊，说有球迷见证才是足球。因为泰山队提前问鼎中超联赛冠军之后呢，颁奖的事儿也就提上日程了。记者牛志明啊呼吁足协应该在颁奖典礼上允许球迷进场。他说强烈呼吁啊，1月4号中超冠军颁奖仪式，足协可以为球迷考虑一下，允许球迷进场，可以要求严格一些，比如48小时核酸啊，健康码、行程码都齐全等等，控制人数，这些都没问题。关键是让球迷能进场，陪伴球队捧起冠军奖杯。没有球迷的颁奖是没有灵魂的。也说昨天泰山队的球员和球迷隔空互动啊，虽然很暖心，但多少有点凄凉。玉秀山体育场的场地外呢，球迷的坚守不容易，冷风冷雨中他们陪伴球队战斗到最后，但愿真正捧杯的那一刻可以有球迷现场见证，这才是足球。 嗯，元旦前后咱们的赛事比较集中，足球啊篮球都集中在元旦前后这几天哈。28号下午的3:30又要开始第20轮的比赛了，北京国安是在29号晚上的6点将会迎战已经夺冠的山东泰山队哈，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那在元旦前后呢还有几场比赛，到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说到这个主帅方面哈，发现郑智现在带队的好像带来越来越顺了哈，今年41岁，竞技状态也保持得非常的好。那么在执行主教练郑智的带领之下哈，也是跟国安队这场比赛取得了一场胜利。赛后呢，郑智在替补席上和队友们一一击掌。那对于广州队的年轻球员来讲，确实郑智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哈，获得出场的机会。郑智的年龄是41岁128天，啊，超越了之前重庆两江竞技的吴庆。吴庆在18号和申花的比赛中呢，是40岁167天这样的首发的年龄、嗯，也算是比较大的年龄。然后郑智一上去又把这年龄给提升了。 是， 对于郑智的再出场，天鹰说，嗯，广州队确实士气没有崩盘，是否能够延续下去呢？不得而知。 哎， 你看，其实恒大队所表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足球当中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在真正的足球当中啊，欧洲足球、现代足球当中，一个球队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球员的这种放弃啊、球员的倒戈呀、球员的崩盘啊，其实是非常少见的。真正的职业足球，即便球队遇到再大的困难，这些球队球员也会认真打完比赛，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市场上流动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被别人去选择的时候，别人会看你的表现，会看你在逆境当中的表现、作为、你的做法、你的说法、你的思想。因此球员在场上就是在每一次展示自己，越困难的时候你越应该展示好自己。 哪怕有一天恒大不踢了，哪怕有一天这个恒大队都没了，这些人也可以去别的球队。所以抓住机会展示自己，给自己未来争取一个更大的这种好球队的机会，更好的平台，还是能够继续挣更多的钱，其实才是这些球员真正应该追求的。我们通过这一点也看到了，我们的职业足球发展到今天，不用讲这些大道理，这些一加一的道理我们球员都明白。所以说至少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中国球员已经有了一些职业球员的样子了。我认为这个可以看到是恒大队相对比较成熟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恒大的实力的确是不弱，即便是去掉了外援，恒大这么多年以来跟中超各个球队买的挖的这些年轻的这些优秀的队员，还是打造了恒大本土一个实力。这些队员的实力在中超就是按本土队员算都算非常出色的。因此我觉得恒大只要有一个好的接盘对象把恒大接盘了，恒大再补充外援仍然是中超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嗯，班底还不错哈。那么在元旦之前后哈，有这几场比赛的时间，也给大家再做个提醒吧。29号星期三，刚才我们说到了哈，18点的时候，国安将会打已经夺冠的山东泰山队，这是第20轮。21轮的比赛呢，是1月1号晚上的8点钟，元旦这一天，咱们将会迎战的是广州城队。然后呢是22号呢，咱们第22轮1月4号是星期二。啊，星期二应该还有一个跟深圳的比赛，啊，之后就没有了，啊，就是元旦前后的安排。 嗯， 所以说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吧，剩下几场比赛好好打。 是， 也跟广州队似的，咱不能说这个四大皆空，几大皆空之后咱就放弃了哈。 嗯， 一支好的队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能够看出风骨哈。 没错。说实话，这中超结束的真挺快的，眼看着到1月4号，跟1月4号没几天了， 对， 就 是集中在这几天了。 感觉刚开始踢没多久，又结束了。 主要是这个赛程被切的比较碎哈。 嗯， 好，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泰山夺冠，包括像玉宁和郭田雨国产金靴之争，那你得要，你觉得这个荣誉还是要的，还是应该排在前面哈。陈伟，刚才你不是炖肉去了吗？现在又开始晒自己的米兰的队服了， 嗯， 和球衣的故事啊，这是，AC 米兰，这是哪一年的球衣？你看得出来吗？ 这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这是训练服啊。 啊，这是训练服。刚才还说，谁的是落场版的球衣来着？一下刷过去了， 嗯，挺厉害的啊，落场版球衣。 还有上赛季米兰，哦，这个也挺好看的，这个蓝色不错， 是的， 非常好看。陈伟，好，你就是米兰的球迷哈。 嗯， 啊，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吧。一会儿咱们再回到 CBA 的赛场来说说昨天首钢的这场胜利。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六度，适合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然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二，中午到下午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外出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Smart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8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看到大家伙哈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两个话题，首先要说说 CBA 的连胜哈，首钢昨天又取得了一场胜利，虽然对手同曦队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比赛当中还是看出了一些优点哈，也看出了一些缺点。那您看出了什么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还有就是说说球衣，一说这球衣，我发现大家一晒图啊，真是一个图片时代，才知道大家是多么的富有。 嗯， 除了精神富有之外，您还真是收藏了很多我都没见过的一些收藏品哈。 是的， 嗯， 还有在评价球员的这个价值的啊，说球员真是青春饭吗？退役可以上学当教练，就是去深圳当个小学体育老师也有50万吧。您说的是5年吗？ 卢潇晴晒的是梅西的哈，梅西的球衣正面和反面还有这个缩略图都给我们拍了，上面有签名应该是哈，一会儿我仔细看看哈。好，我们今天的主咖上麦，一起来回顾昨天的这场 CBA 的比赛，请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报的篮球记者宋翔来给您分析一下。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你好宋翔。 嗯，小李好。 嗯，今天大家都在说昨天跟同曦的这场比赛对手没有那么强，还有人担心说打同曦打成这样，那以后打这个什么广厦了，打浙江了，能打得过吗？你担心吗？ 其实昨天比赛呢，这个我觉得打的呢并不是很好，而且确实前三节我们打的磕磕绊绊，在防守上的一些问题也是很明显。最后一节呢，其实又不太像首钢的一些这种惯有的一些这种比赛的风格。最后一节攻防两端打得非常的这种强硬而且强势，所以一举拿下了比赛，并且最后的分数是41分。单从比分上来看啊，确实是一场大胜，但是从过程来看， 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我记得在赛后的时候，亚因斯指导确实也说，他说作为主教练啊，我应该觉得获胜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呢并不是特别的满意这场比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亚因斯指导也是看出了很多问题，并且这场比赛确实是需要北京首钢队去有很多总结的地方。因为呢我们记得第一阶段的时候啊，首钢队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强不弱啊，遇弱不强。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伴随着首钢队这几个赛季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打强队我们一点也不弱，而且我们在跟强队面前其实有很多的这种韧性跟这种反弹力，但是当我们打一些整体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啊，我们会出现一些这种放松或者说并没有十分专注的这样比赛，这样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支强队应有的一些这种风格或者说气质。所以呢我觉得首钢队需要啊这个百分百的去提起自己的专注度跟这种防守强度去面对这样像同曦这样的对手。 我看到这个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在比赛当中的一些队员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大家说到了李慕豪和林书豪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双豪之间的配合现在好像仿佛是很有感觉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搭配哈，你来说说在咱们现在的这个首钢阵容当中，这些球员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这些球员之间的搭配也好，是不是也有很多妙处哈？ 对，确实，这个书豪呢，就像一个粘合剂，或者说一个更加这种强力胶水，就是我觉得就是把所有的球员都能够再粘合在一起。我记得在之前也说过，就是书豪他在场上得分是一方面，但是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跟队友的这种关系，以及在粘合，比如说像吉普森这样的外援的这种作用，其实是我们可能看不到的，或者说无法通过电视转播能够直观的去看到。但是书豪的作用，比如说他跟队友之间的关系，他跟队友之间的配合，以及私下平时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之前也说过，书豪的这种语言的优势为他在这种体发挥作用扮演了很多的这种重要的作用。书豪呢跟李慕豪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联系，而且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呢，我觉得呢有非同一般。为什么呢？因为两个球员他们签约的是同一个品牌，而且呢在近段时间呢，其实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沟通非常的多，并不仅仅是在场上，而是在场下。我觉得这个呢对于他们在场上产生更强的化学反应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昨天比赛啊，书豪跟李慕豪之间双豪之间的一些这种连线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其实也是非常期待书豪跟我们的内线之间产生可能化学反应的一些场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而且书豪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这种能力去完成这样的这种配合。而且我记得在第一场的时候我们打辽宁，我之后给范子明发了个微信，然后我说这个你作为球员跟书豪第一次在赛场上搭配感觉是怎么样的。他跟我说，他说第一是书豪在终结跟传球方面都很牛，他发了一个这个表情，牛的表情。另外他给我回的是有书豪这样的球员在场上的时候他心里特别有底儿。我觉得这样的这表述呢其实是对另外就是对书豪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为什么呢？我觉得能让你的队友在场上踏实，心里有底儿，我觉得这是书豪这个非常独特的价值存在。所以书豪的表现我觉得是一方面，比如说他的昨天表现其实至少在进攻端我觉得是很一般的一个状态这个只有11分，而且上半场5投0中并没有得分。但是我觉得他在助攻端，他在吸引防守，改变对手整个防守策略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书豪自己的一个防守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在你看一张技术统计单的时候并不会直观的去反应，但是对于球队而言，对于队友而言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些东西呢可能更加全面的看待书豪表现，我觉得才是非常中肯跟客观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林书豪在第一个赛季所发挥的作用和现在这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吗？ 对，而且我觉得舒豪呢，其实有一方面呢，可能他还得需要自己的调整的方面呢，是跟第一阶段的就是跟他第一次效力守望队的时候相比呢，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吹罚他得适应新的吹罚尺度，因为呢，我们知道舒豪在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他有很多制造对手杀伤。走上罚球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得这种进攻分数的一个进攻武器。 嗯，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赛季跟一年前的赛季的吹罚尺度和一些这种对于犯规的这种容忍度，我觉得发生很多的变化。 嗯， 而舒豪呢，他只打了两场比赛，他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适应这样的吹罚尺度，从而去改变一些自己的这种进攻的手段跟策略。我觉得这个就他需要通过更多的比赛去积累的跟调整。 好，这是舒豪的作用。那看现在哈，首钢内外线的结合，你觉得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我们的这种考验呢，或者说挑战性并不是那么强。虽然我们看到对第一场的时候，虽然大家在人家非常期待说辽宁队这么强，第一阶段的领头羊啊，这个第一名的球队，跟我们碰，我们的这种含金量到底如何？这场肯定是一场硬仗，肯定是一场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考验的比赛。但是呢，因为四大主力的缺阵，使得这场比赛打了很多折扣。第二场昨天的时候呢，对同曦，整体而言，实话实说，同曦的整体实力是远低于首钢队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虽然我们都是获胜了，并且两连胜，但是我们你说现在内外线的衔接，是非常好吗？或者说真的，在打硬仗的时候还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吗？这个呢，我们可能要打一个 X 的问，这个因素或者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是吉普森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前两场发挥的非常的好，而且呢进攻的火力非常的猛，而且状态很良好。但是吉普森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个赛季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打弱队的时候非常的好，非常的猛，但是一到来到强队的时候，尤其比如说像广东这样有高这种质量防守的这种强队的时候，他的表现呢会下降。所以我们会觉得守望队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没有碰到足够强的，或者说是真正的具有这种挑战性的这种对手。所以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内外的衔接，比如说一些重要球员的状态，其实到底是不是像现在的样子，我们呢可能还要需要看下一轮，我们真的就是会看到北京守望队面对广厦队这样的强队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调整，我们的这种真正的硬实力，我们的这种考验还算来了。所以下一轮将会更关。 我们可以休息两天之后哈，真是面对在这一阶段第一个真正的对手广厦队。广厦在前天刚刚赢了广东，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心里直打鼓，哎呀，打广厦呀，这可是真正的考验。好，两天之后我们来看首钢的调整，也期待哈我们在第二阶段真的能够三连胜哈。好，谢谢苏翔的分享，再见。 再见。 这一轮咱们还，我觉得这个赛程还挺好的，咱们先打完之后呢就可以歇两天，那其他的一些队伍呢就得从今天开始打，28号今天中午11点像宁波对青岛，吉林对福建，然后下午是山东打四川，3点半是广东打山西，晚上7点35分深圳对广厦，今天8点钟最后一场比赛辽宁对天津。所以咱们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是先打的，可以歇的时间长一点，挺有利的。然后29号明天呢，从下午3点江苏打北控，大家关注一下北控啊，北控开局不利。然后晚上的7点35分新疆打上海，然后广州打浙江。所以说有两天比较好的完整的一个调整的时间段啊。 是的， 我相信在下一场对广厦的时候，首钢会做好准备啊。你说我吧，刚才连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朋友，说这个前天 王毅上节目的时候也来竞彩比分了，说猜对比分了，我们怎么来申请这个申领口罩？我们是这样的，猜对的第一个朋友才有，如果大家都猜对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奖品提供给大伙儿啊。所以早就已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发布了中奖的朋友，刚才这个朋友 Blue 面条也给我们把地址和姓名电话都留下来了，所以刚才这位朋友您来申领口罩了，咱们下一次继续努力哈。我们争取凯哥争取给大家呢多留一点奖品哈，这是我们能力范围当中的。好，刚才说到了 CBA 的比赛，接下来 来说说综合体育方面吧。 好 啊，先说说乒乓球，这马龙啊，最近呢，这不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结束了访港澳行程之后，马龙回到了北京，接受了凤凰网体育的独家专访。那在主持人问到他是不是也会参加巴黎奥运会时，马龙说表示说争取参加下一届啊，他认为自己无论是身体状态还是技术状态都还可以，保证自己会向此方向努力。然后他也谈到了58岁的阿姨倪夏莲啊，依旧参加了东京奥运会时，马龙也表示，这个年纪依然还保持着这样的水平或竞争力，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非常好。对于我来说，需要学习他这种心态。我自己50多岁的时候，应该也会还拿起乒乓球拍，但可能只能参加老年世界杯了。 对，要去一个实力相对弱一点的国家的话，就可以经常参加高水平的这个比赛哈。 是的， 我记得倪阿姨当时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有媒体采访她，她用上海话说，这些小姑娘现在比她年轻的这些姑娘们都特别厉害。 嗯， 啊，就是老，用这个上海话说老凶了，特别好玩这个阿姨哈。那么在排超联赛方面，昨天E组的第14轮较量当中呢，天津女排是3-0击败了上海队，实现了13连胜。广东江门是0-3输给了辽宁队，现在是排在第6。江苏女排3-0战胜山东，获得E组前4的就是天津、上海、江苏和辽宁，他们晋级了本届排超联赛的4强。半决赛先是天津和辽宁交锋，然后是上海对江苏。 是的，苏炳添速度研究与训练中心啊落户暨南大学。那苏炳添这个速度研究与训练中心揭牌仪式在暨南大学举行，也是暨南大学的教授的苏炳添啊介绍该中心时表示呢，将继续延续和发展广东速度，努力将训练中心建成亚洲领先、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短跑训练基地。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胜下而求索啊！那也相信苏炳添研究速度研究与训练中心会带着我们对于短跑事业的理解和执着，全速奔跑，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是苏炳添的原话。这个中心呢是由中国田径协会指导，广东省体育局和暨南大学共建，由竞技表现分析与训练中心、速度能力与技能评定实验室、现代智能化短跑训练基地等三个部分组成。 网球方面，看到很多球员这个因为疫情的缘故哈，影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卢布列夫也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说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也成为继拉杜卡努、本西奇、贾巴尔、纳达尔、沙布瓦洛夫以及纳达尔的教练莫亚之后，在参加了阿布扎比表演赛之后又一个被感染的人。所以说，哎呀，这个疫情之下哈，也让比赛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很快就有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了，但是澳网这边的这个防疫措施相当的严格哈。如果你没有打防疫针的话啊，没有打针，那你肯定是不能参加的。防疫的措施相当严格，所以说卢布列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反正是期待大伙儿吧都能保持健康哈。目前是选择待在家里不出去，还在隔离。而且说我认为德约科维奇可能不会参加澳网，看看德约科维奇这边的情况。 是的，当然了，德约虽然说人在家中养病啊，这个奖从天上来，德约科维奇第4次当选为欧洲年度最佳运动员。德约科维奇力压莱万多夫斯基和维斯塔潘，当选为了2021年欧洲最佳年度运动员，这是德约继2011年、2015年、2018年之后第4次获此殊荣。该奖项是由欧洲新闻机构评选的，今年是由波兰新闻社组织的，由欧洲知名的26家新闻机构参与投票，最终34岁的德约获得了172分，比莱万高出了39分。莱万在去年赢得了这一奖项哈，然后 F1 的新科世界冠军维斯塔潘位居第3。在21赛季，德约科维奇在4个大满贯赛事当中全部闯入最后决赛，并赢得了其中澳网、法网和温网冠军。此外，还赢得了贝尔格莱德公开赛和巴黎大师赛的冠军。目前，德约共获得了20座大满贯冠军，与费德勒和纳达尔并列领跑。 年终盘点，体育关键词，体育新势力。 嗯，2021年，今天我们应该给大家带来的是防疫中国方案。 嗯，2021年也是体育新势力迅速发展的一年。来关注今天的关键词。 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是人心所向。 简约、安全、精彩，这是筹办北京冬奥会所坚持的办赛要求，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安全办赛，中国给出了切实有效的防疫方案。 朋友您好，请佩戴口罩。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内，巡检机器人小白不时地发出语音提示，它不仅可以识别视野角度120度、方圆5米范围内的人群，提醒他们戴好口罩，还配有无接触式手部消毒设备。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防疫经理石凤林介绍， 借助一些科技设备来辅助咱们的疫情防控，这个小白机器人相当于是做一个防疫提示，就可以大大减少人为的接触，再有的话就是减少人力的数量。 而来到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这座双奥场馆同样运用新科技手段助力疫情防控。场馆运行团队医疗官宋飞就介绍了一款闭环内人员随身佩戴的智能体温贴。 这个体温贴同时还具备有人员定位的这样一个功能，一旦是发现疫情的话，我们可以迅速的查找到他经过了哪些路线，然后与他相同路线的有哪些人，便于我们处理这个疫情。 疫情防控是冬奥测试活动的重中之重，首都体育馆在举办冬奥测试赛期间，就将防疫措施落实到了运动员训练比赛的各个细节中。场馆运行团队医疗和防疫副主任赵成芳介绍， 我们首都体育馆这边啊，也严格的按照流线不交叉、分区不重叠，我们会有安排专职的志愿者，那么为运动员收集他的这个个人用品，会摆物资防疫台，他如果需要，比如说啊手消毒啊，还有一些防疫的一些物资啊，在这里都会取到。我们会安排单独的志愿者，主动为他提供他的这个 N95 口罩。 冬奥会测试赛的各项防疫措施也得到了来华参赛的外国运动员认可。日本花样滑冰选手剑山优真表示， 那么作为一名选手呢，我是这样感受到的，确实我们的这个防疫政策呢是非常执行的严格严谨的，所以我们作为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后顾之忧，不用担心。通过这些防疫措施的话呢，我们可以很好的确保人身安全，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安心的去参加比赛。 12月13号，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提出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并特别建议所有涉奥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一方面将防疫措施落实到各个细节，一方面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助力疫情防控。中国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充满信心，也为全球疫情防控和安全办赛贡献了中国方案。 说到球衣，刚才子昂也给大家说到了加索尔的球衣即将在湖人退役的消息哈。加索尔是湖人夺得2009到2021这两年吧总冠军的功臣之一，所以他将会享受这样的荣誉，会退役他的16号球衣。那么美职篮生涯是从灰熊起步的，07到08赛季中途呢被送到了湖人队，一直到2014年才离开，跟科比，哎呀，说起科比。真是跟湖人连续3年打进了总决赛，并在09年和10年蝉联了总冠军。而在湖人呢，加索尔是3次入选了全明星，3次入选了最佳阵容，也是湖人夺冠的最大的功臣哈。 是的， 一个球队退役你的球衣，哎，我觉得那个感受真是进入到荣誉殿堂的感觉。 没错，所以说加索尔也说啊，说这个这很感激，很荣幸啊！毕竟到目前为止，只有10多名球员曾在湖人退役过球衣，而且我的球衣能和科比、魔术师贾巴尔等人球衣一起悬挂在球场上空，这是难以置信的梦想。加索尔也透露说，湖人目前尚未确定啊何时为他举办球衣退役仪式，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湖人和球迷们。加索尔说，他们一直在向我传递着爱。啊，哈登也是 NBA 的球星啊，他呢？目前没有 NBA 的球队退役他的球衣啊，他高中把他球衣给退役了。 还是现役球员。 是的， 布鲁克林篮网巨星詹姆斯哈登的高中啊，这个是加州的阿蒂西亚中学退役了他的13号球衣。那在高中时代，哈登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篮球天赋。哈登在自己高三的时候就能场均砍下 18.8 分、 7.7 个篮板、 3.5 个助攻，带领阿蒂西亚中学曾经以33胜1负的战绩获得过加州冠军。这个好猛啊。在高四的时候，那块有高四啊，哈登场均可以砍下 18.8 分、 7.9 个篮板、 3.9 个助攻，更猛了，然后再次率队以33胜2负的战绩夺得了州冠军。这退役这个球衣我觉得合情合理啊，这确实太厉害了。同时哈登还入选过麦当劳高中全明星赛以及全美高中第二阵容等荣誉，挺厉害的。 我在欣赏大家发来的图片啊，刚才有朋友发了 Alex 王发的是尤文的这张图，他这是在哪儿拍的呀？你能看得出来吗？这是在哪个球场之前、啊、 我们怎么样，这旁边美唱健身都出来了，肯定是中国的 对，有汉字是吧、啊、也有朋友发了自己这个踢球的照片哈、啊。说到了球衣啊，他说我是尤文图斯的铁杆，我们球队整个球队也是尤文的，穿的尤文的球衣，我比较喜欢迪巴拉，我刚才晒的这个球衣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所以说大家有这样的共同爱好就组成了一支队伍哈。还给我们发了全队的照片，这应该是近期拍的吧，感觉挺冷的样子啊，已经穿上羽绒服了， 要么是今年冬天，要么是去年冬天， 或者哪一年的冬天、 是。 好，来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哈，小球王说了首钢连胜，说希望首钢能够继续连胜吧，强队弱队现在都能够拿下，那才是一支强队，别在弱队身上丢分哈、啊、 有这个提到首钢的说，第三节上来是挺担心的啊，结果对手打醒了首钢，一波流拿下通西。 第三节下半段尤其经常会让大伙儿比较操心哈。也有朋友说到这个书豪的缺点哈，用户8338说书豪的补位意识是优点是首钢球员欠缺的，这一点呢其他的球员应该多学学。然后地铁一号线说首钢对林书豪对首钢的这个梳理啊，进攻的梳理现在是好了很多，让大家都比较的顺了哈。大海说书豪应该跟这个马政委似的，有这个政委的作用，期待他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是495有点着急了啊，说送足球着什么急呀、啊？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轮不着我了。 送足球、快跟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之前不是说答应过吗？当时确实随口一说。 对他也是即兴一说。 对，我 觉得说如果要是首钢赢辽宁20多分，这奖品应该我来买。 对，就 结果就被听众朋友细心的听众朋友记录了下来。 是的， 其实小丽也是耳朵一过，也没有特别当真哈。 就是我觉得首钢赢辽宁是有可能的，因为之前我就说嘛，首钢其实上个赛段就已经赢过很多冠军级别的球队、 包括也赢了广东。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赢是有可能，但我真没想到说辽宁会打成那样。 赢了23分。所以说呢 就被听众一提醒，然后今天子昂特别、特别特别认真的跟我说，小丽姐姐，那我应该把这个奖品发给大家。所以说那一天啊，现在还没有出现，应该我们猜他叫张淼，因为他名字叫张三水。 是 在这一天猜对了，他说猜10分，第一个猜10分以上的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的朋友，他获奖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也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和邮寄的电话，我还没有办法给他邮这个奖品，还会带上子昂给的足球哈。 是的，欧洲杯的同款的官方的这个正版足球，当然了。如果说一直没有，是不是可能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确实 也不是，估计可能今天他忙吧，没有来得及听咱们的节目。 对， 如果谁看到他的话啊，看到他的身影在聊天室当中出现，也要帮我们提醒一下他哈。杨阳说了，希望能够一直连胜嘛，打强队咱再看看。关老爷说，首钢这个打法你就决定了，打弱队你经常是拉不开分差的，节奏相对慢一些。 是， 嗯。 这有球迷又发新的图片的球衣图片，但这个 这是自己的号和自己的名儿， 张先生21号。 对，然后都是比较基础款的科尔美的球衣，然后短裤我就看不出来了，像阿迪，但感觉不是啊，不像正版的啊。这 你看周扒皮这个9号是谁的？ 哇，这没法弄明白了， 这反正肯定是意大利的。 嗯， 是托尼的吗？还是 这就难说了， 不好说了，是不是？5421说了，前几天我就说了，国安这个赛季就这样了，多练练新人吧，以老带新也没啥不行的，现在就开始为下赛季做准备，给新人一些机会。 嗯， 首钢这边是希望2连胜，这才刚开始，再磨合一下自己，把状态调整好了，真是希望第二阶段首钢可以给寒冷的北京三大球带来更多的温暖呀。刚才还有朋友说现在村里唯一的指望就是首钢了。好，欢迎大家继续聊天哈，一会儿我们下一时段还要给大家介绍一点欧洲足球方面的动态。 热爱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3 2 1，红绸飞扬，北京2022冬奥会火炬与世界相见，让我们深情地去为各位揭晓北京2022冬残奥会火炬。3 2 1。 2021年2月4号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飞扬亮相。北京冬奥会火炬颜色为银色与红色，象征冰火相约，激情飞扬，照亮冰雪，温暖世界。北京冬残奥会火炬则选用银色与金色，寓意辉煌与梦想，体现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火炬下方刻有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全称的盲文。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整体外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 这把火炬传承了08年的传统，下部是我们当年的祥云纹饰。当你握着火炬的时候，一定会感到08奥运余温尚存。随着视线往上，你会看到这祥云的云纹已经变换成剪纸形状的雪花。 在火炬的顶端呢，在交接时可以让两只火炬紧密相扣，这既体现了设计的巧妙之处，当然也象征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传承和交融，让世界更加相知相融，也是我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愿景。 飞扬采用氢作为燃料，外壳为重量轻的耐高温碳纤维材料，火炬燃烧罐也以碳纤维材料为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对飞扬的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次火炬的设计再次证明了奥运会是体育和文化、艺术和科技的巧妙结合，既体现了双奥之城的特点，也展现了奥林匹克精神。 Beijing, 你好 ，Hello athletes。运动员们，你们好 ，The Olympic Friends。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还通过视频致辞，并向各国地区奥委会及运动员们发出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邀请。希腊、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尼日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奥委会主席通过视频欣然接受邀请。 我仅代表中国奥委会感谢国际奥委会的邀请，我们欣然接受此次邀请。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谢谢。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越来越近了。 亿万呼吸， 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和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命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生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来到第四时段，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第四时段会说一些有关这个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当然两个话题还是和大家继续来互动。昨天 CBA 首钢取得了这个阶段的2连胜，大伙儿也是有期待，但是心里也在想，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辽宁队那场比赛没跟咱们真打哈，雪藏了三大国手。而在刚结束的这场比赛遇到的是同曦队哈，实力相对差一些，所以下场打广厦是真正的考验。 是的， 大家呢也都在担心，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刚才也是打这个球衣退役来的哈。 是的，球衣退役，加索尔的球衣也要退役了，然后哈登的球衣在高中退役了，所以说呢我们也聊一聊大家和球衣的故事啊。这大家，所以说我就知道啊，咱这屋一聊这个绝对就开始各路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听众们都来了啊。有这现在很多人在发给孩子穿的，但是更多的是收藏品级别的啊。 家里的宝宝有穿10号的，有穿1号的、2号的，好吗？您这是从1到10都给孩子春夏秋冬都预备了是吧？冲啊，冲先生家的男宝宝非常可爱哈。昨儿是焦健说的赢20分吗？北三说了，昨儿焦指导又被打脸了，他说赢20分，这家伙真是哈。怎么能一下预测这么多分数呢？这不是有点啊看不起这个同曦的意思吗？5755西边老好说了，首钢连胜结果是好的，但是过程还是有一些不顺哈，一定要找不足，保持这个稳定。 是的， 严斌说啊，给我们分享了一张他的背影，2018年在圣西罗球场，球衣是米兰买的，写了自己的名儿，印上严斌，挺好挺好啊。 是，当时23号是谁呀？ 对呀、啊，我也想问啊，因为我也不是他们队的球迷，一会儿就给你回复了。 是的。 2018年的时候啊，荣成斋说首钢连胜好的开始，希望也是好的结果啊。冲先生除了晒儿子的 这个各种颜色的球衣之外，还说其实他还收藏球鞋有好多呢。今年十周年纪念日送给老婆的也是纪念相识十年前在欧冠认识的这个事儿。 哦， 欧冠决赛的时候两人认识的， 好浪漫啊。俩人一起去看欧冠决赛，然后认识了，后来 当时就、 哎、呦 当时就羡慕了哈，说现在开始给儿子买各种球衣。 嗯 嗯，非常幸福的一家哈， 很好的一个故事啊。 对， 这个剧情太棒了。 嗯，那说欧冠咱就说欧洲足球吧、啊、你别感叹了，一会儿再感叹吧、啊、 这是标准爱情故事。 嗯、 来说国际足球吧。最近有一个奖又公布了，这是2021年的环足奖，公布了最佳男球员得主。 什么奖？ 环足奖啊，就又是另一个，就是一个媒体什么举办的一个奖项吧， 环球足球奖是吧、 啊、对、 哦、 所以说姆巴佩在上赛季巴黎圣日曼啊各项赛事出战了47次，打进42球，获得了法国杯的冠军。在国家队呢，2021年度他出场14次，打进了8球，帮助法国队夺得了欧国联的冠军。评选当中，姆巴佩击败的对手包括本泽马、莱万、梅西、 C 罗、萨拉赫，其中莱万是去年得主。此前的 C 罗一共6次获得该奖项，梅西和莱万各获奖1次。 嗯，再说说上周末英超联赛，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比赛都延期了。正常进行的比赛，像曼城6-3大胜了莱斯特城，哎呀，一点面子没给啊！目前在英超积分榜当中呢，曼城47分排榜首， 嗯， 领先第二名利物浦有6分了。 是 啊，上周末这个狂胜哈、啊，也是让他们坚定了夺冠的信心。那现在联赛是9连胜。像斯特林、德布劳内的状态都不错，未来的4轮联赛他们会遇到切尔西、阿森纳这样的强队。 嗯， 所以说接下来对他们来讲跟首钢一样也会遇强敌。 是的，利物浦呢是目前对于曼城夺冠威胁最大的球队，但是想要反超曼城有绝对难度。上一轮联赛他们2-2战平了热刺，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虽然球队确实表现得很有韧劲儿，但是防守端显现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整体来看，利物浦缺少曼城的稳定性，而队内的绝对核心萨拉赫和马内将要参加非洲杯的比赛，这无疑对利物浦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其他球队像切尔西，结合球队人员情况以及战绩情况，他们的夺冠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而阿森纳和曼联等等哈，冠军应该是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哈。 嗯，据报道说呢，马夏尔已经告诉他的这个主帅说要离开老特拉福德了，但是呢，朗尼克并没有任何就是表示哈。此前有消息说塞维利亚是有意马夏尔的。朗尼克说我们周三谈了，马夏尔告诉我说他在曼联待7年了，现在想换个地方。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来自其他俱乐部的报价、 嗯、 我也告诉他没有人报价呀嗨， 所以说真就是让马夏尔说死心吧啊。朗尼克一直是一个铁血教头，或者说严格的教头哈、 嗯、 对于你比如说博格巴啊，他就隔空喊话说爱踢不踢、 嗯， 马夏尔想走，他说没人要你， 太狠了这。 是，嗯，那但是也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就怕人比人啊。27岁的毕费啊，这也是曼联的球员，也很年轻啊，27岁，说自曝开始学习教练课程，希望未来执教曼联啊。很多球员在退役之后都会选择做教练相关的工作啊，瓜迪奥拉、齐达内等等啊，都是这样的，而且呢、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那曼联中场毕费想走这条路哈、啊。毕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在退役之后成为一名教练，并且表示目前在努力学习有关课程，而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为曼联的主教练。他说我一生都活在足球之中，所以认为自己未来必然与足球有关。老实说我想成为一名教练，如果能够执教曼联当然会感到高兴，也会期待球迷给予我压力。哇，这个心里很强大哈。当然了，考虑到他本赛季的表现，他现在自己规划自己的未来有点早。随着 C 罗回归，毕费本赛季的进球和助攻数都大幅减少，目前只收获5球，和上赛季18球相差甚远，所以现在的计划想必是有点遥远了，应该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嗯，还有不死心的，虽然皇马将姆巴佩列为了2022年的头号引援目标，但他们呢也不放弃同时引进哈兰德的可能性。 嗯， 好嘛，踢得好的都去你家了哈。因为明年7月份引进姆巴佩不需要转会费， 嗯， 这也让皇马呢有另外的钱来引进这位球星。不过也据报道说呢，巴萨的主席拉波尔塔也在尽一切的努力、 嗯、 阻止哈兰德加盟皇马，他要将挪威这个前锋带到诺坎普啊，抢人计划。 嗯，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有可能，因为如果说哈兰德和姆巴佩去了 就是 同一家俱乐部， 对，姆巴佩和哈兰德都不愿意俩人，就是他俩任何一方都不愿意说俩人全凑， 就跟现在梅西跟姆巴佩听谁的， 是的、就是姆巴佩可能也想的是我怎么说呢，你至少让我当几年大哥行不行，就是虽然说哈兰德来了姆巴佩应该是大哥啊，但是这个大哥当的有压力，对不对、因为姆巴佩一开始对吧身边了有内马尔啊，后来现在不仅有内马尔，还来梅西也来了，说现在走吧，刚走呢旁边又卡来一哈兰德，那姆巴佩看着内马尔啊天天在巴黎踢得郁郁寡欢，或者说踢得越来越对吧失去梦想的那个这个感觉，那肯定自己心里也看在眼里啊，就是说那姆巴佩如果说现在觉得自己在巴黎当不了大哥，是不是就有点像，咱不说内马尔姆巴佩像多少啊，这俩人像多少，情况有一点像在巴塞罗那当时内马尔在梅西的这个庇护之下啊，但是又觉得自己一直当不了大哥，所以说去了巴黎啊，结果呢刚去巴黎咔嚓姆巴佩就去了巴黎了、内马尔就再没踢出来，对吧，离金球奖越来越远了，那姆巴佩现在也想啊，你别我去了皇马咔嚓给我弄一个哈兰德过来啊，万一哈兰德踢越来越好，那我离金球奖越来越远了。所以说， 想真多。 就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在谈判桌上真的会拿出来说的。就是说，因为皇马这个水平大家还知道的，就是皇马并不是说哈兰德、姆巴佩、皇马拿到一个都是欧冠的绝对的有力竞争者哈、所以说，我觉得确实对于姆巴佩、哈兰德来说，他们都不愿意去这儿抢位置去，反而，对吧？皇马巴萨这是绝对的两大西甲的核心的超级强队，那是不是一队分一个，再一次出现绝代双骄的情况，这是不是会更好啊、 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欧洲足球的动态就为大家说到这儿哈。那首钢呢保持了连胜，这段时间的成绩这两个对手，首先辽宁队确实咱也没想到一下就少了三个国手哈，这一场比赛呢让咱们赢了23分，然后昨天咱们赢同曦这场比赛结果肯定是意料当中的哈，但是主教练呢对一些细节还是有一些不太满意，希望大家能够及时调整，两天之后我们将会迎来广厦队，那这段成绩的情况怎么样，刘潇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 第二阶段开始打了两场比赛，那么两个外援都在跟球队找这个状态，在磨合。那么丁书豪呢，一方面由于他前面长时间的比赛状态不稳，就是在回到中国之前啊，他的这个比赛状态不好。另外一个呢，又得了这个新冠之后的一顿康复啊，包括隔离啊，花了很长时间，这个肌肉也掉了很多，那么体重也减轻了不少。那么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恢复和训练状态，我们看得出来他在场上很努力啊，一直在想办法跟队友配合或者自己去得分，但确实从身体的这种状态来看哈，不像他当之前在北京队的时候，还需要时间去调整。那么吉布森呢，好像似乎进入状态更快一点啊，但是呢，由于现在我们北京队呢打球的人太多，进攻点也比较分散，而且这个每一个回合或者每一套战术打出来也不太依赖他，所以说从数据上看吉布森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整体的状态来讲还可以啊，还算不错，但是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毕竟也是隔离了很长时间，所以就整体的两个外援呢，如果说根据他们现在的这个表现去预判后面北京队在第二阶段的成绩的话，这个很难讲，因为你每一场所面对对手不一样，那么他们体现出来的状态也不一样。那就比如说打同曦，按理说觉得这两个外援应该有相当突出的数据，可是像林书豪是上半场没有得过分，吉布森呢也是一会儿状态好一点，一会儿状态差一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马上去给北京队做一个判断，说第二阶段的成绩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既然两个外援来了，而且呢逐渐的在磨合，逐渐的在融合，那么再看看北京队这两场球的一些就是在得分的这种进攻端的一种得分比较平均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可能会比上一个阶段在名次上稍有所提高，但你说突飞猛进的前四或者是说前六啊，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阶段呢本身中国队的赛程就不是特别理想啊，有的很多队要连续打两次啊，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得打两次，而且还不是一些弱队，那么对于首钢队来讲，要想把所有的比赛都啃下来，或者说大部分比赛都拿下，是难度还是挺大的。 我们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刚才提醒到了哈，接下来咱们休息两天之后，先让他们打啊，打两天、嗯、接下来咱们就要在30号晚上的8点打广厦了。这场比赛是硬仗哈，也是最应该说这个年度当中这阶段我们首钢遇到的真正的考验哈。 没错， 我们给球队加油，希望真的是一波连胜哈。我们来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奥斯卡 brother 也说了，广厦进4强有没有戏？这是啥？这是后边就打的什么字儿？ 嗯， 灰牛太郎说了，说这个首钢的硬实力有多硬呢？还是要再看看，如果有一个大外和大三或四外援更完整，那还有个盼头。 嗯， 别想了，疫情之下咱们现在这个阵容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哈。 是， 嗯， 变局这是聊跟球衣的故事。说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参加女篮啊，球衣号码是3号、 嗯、哦， 那时候就5个人打，连替补队员都没有啊，就靠暂停战术得到短时间的喘息、 啊、 就这还去其他学校打过比赛、啊、那时候体力真好， 年轻真好， 年轻真好，谈不上打得好，就是因为喜欢。这让我想起来，确实校队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学生北京大学生联赛有那个5人制的联赛， 嗯， 我们也5个人去踢过， 就只有这五个人，没有 替补。第六个人 是 对，第六个人是半道赶过来的。哇，这个我觉得真的5人制，就是所以说我说，如果说11人啊， 嗯， 咱说白了11人，那摸摸鱼不求胜负的情况下摸摸鱼其实不累，因为11人这个球离你远的时候，你总能先逛荡逛荡或者叉腰歇会儿， 先溜达会儿。 对，但是5人制的足球也好，还是篮球也好，这个每一次攻防你必须得跑，而且没有喘息的时间， 嗯 啊，喘息那就停表，对吧？所以说这是真正的体能的大消耗。 嗯，蒲公英晒了一个，这应是咱们这什么首钢国安的这个球衣，上面签满了名字呀， 是， 而且还让龙队给你举着。 嗯， 天哪，你这个江湖地位好高啊。 对， 让龙队给您举着，上面签满了，这估计是所有人的这个名字都在上头了哈。 这不会、嗯、您到底有这件球衣还是拥有这张照片啊？ 哎，AJ Pacer 说了，哎，北控现在就是有点乱哈、啊、看老马怎么来梳理。 嗯、 大脚星叔叔也说，保8争6，必须先过山西和广州，然后才是稠州、广厦和上海。嗯，咱们现在是第9，您说的对，咱们奔4去，先得跨过8和6、嗯。说的太对了， 是， 嗯， 啊，这是有， 哟，这不是梁叔吗？ 对，晒球衣怎么开始晒梁叔了？ 梁叔也没穿球衣啊。 对呀。 广宇是吧？嗯， 是的。 刚才彬彬有礼说了，国安的各种球衣和围脖都让我压箱底儿了。 嗯， 等哪天啊，国安能让我显摆显摆那一天啊，我特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也是，现在咱也不能去现场，您这可不就得压箱底儿了？ 没错， 怎么也得等到，哎呀，2022年，我估计可能咱都没机会了哈。 是的， 看吧，要是有当然最好了。 是， 嗯， 我的压箱底儿的球衣应该是巴萨的球衣。巴塞罗那有一年推出过一款官方的就中文球衣啊，就是后面印的字儿，就是包括球员上场踢的时候后面背的字儿都是中文。 嗯 啊，梅西就是背俩汉字梅西啊，我把那一款买了一个，那是我觉得目前我能拿到的或者说我收藏的最好的球衣。 这个好的标准是设计的好看， 不就是说背了中文字儿啊，巴塞罗那的球衣背了中文字儿。 哦，刚才你说背中文字儿，刚才我们那个严斌、嗯、是汉语拼音是吧？不是中文字儿。 但那个还怎么说呢？因为那个就是，比如说你拿一个光板球衣啊， 嗯、 去诺坎普去印号， 嗯， 对吧？比如说你想印个什么 FM1025，这都没问题。 哦，真的。 对，但是印号归印号，就是说官方批量产生，而且球员呢就是会自己身上去踢， 嗯， 啊，这个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吧。 压箱底儿，我觉得是一个有一点遗弃的意思 啊。是吗？ 对，不能说压箱底儿，叫珍藏版。 对， 嗯，压箱底儿的意思就是说你老也不用它、嗯，就把它给遗忘了的意思。 这真不敢用，确实也不敢用，最好是裱起来、嗯。 刚才说到这23号，刚才严斌说23号。23号是个空号， 对， 没有人用啊、 嗯。还有很多球迷啊、永远的儿媳妇，你看他就晒了张庆鹏的、 张庆鹏的， 对， 彪哥的，这是在首钢的时候的球衣了哈。 嗯、还有卢晓晴，哦不，这是冲啊，发了自己的，对，就是刚才那个美好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哈、啊 哦。 哦，我懂了，10年巴萨和曼联的 欧冠决赛梅西进头球那一场，是这一场吧？ 哇，你们好有这个心有灵犀的感觉。所以1908说，子昂你赶紧找女朋友，如果有的话你现在就赶紧带女朋友去看欧洲杯。 那不一样，那人家是在欧冠相遇对吧， 相遇然后相识相知， 是的， 现在相处、 卢晓晴这晒出了一个有梅西球签名的这个巴萨球衣，羡慕啊、这真羡慕。 这是真的吗？真的签名吗？ 对，因为有现在有这个就是说一种商业模式，就是每个月都会给梅西或者 C 罗拿个500件或者1000件，啊，然后多少钱，然后他们就一直签， 是真的， 对，这就 是 对，签完1000件，然后就把这些拿去卖。但我觉得这很，首先就是很珍贵了啊，当然最珍贵的还是那种你想办法赌到一个球星，然后让他给你签，这还是特别好的 这个过程，然后你心里的这种期待，然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种满足感哈。 对， 梦梦说第一件球衣是我10岁的时候，我跟同学一起买的拜仁的，印了5号，我们当时一起征战百队杯，一晃过去17年了，太有纪念意义了。广州去年跟首钢打得也很激烈呀，刚才不有朋友说要跨过广州，先跨过8，然后跨过6才能奔4，是这个过程哈。 是的。 这朋友说首钢的排名还是有希望往前排的。和广厦绝对是个考验，希望在战斗当中能够成长起来。 是的。严斌说咱要是把那件梅西穿出来，就中文梅西穿出来，估计会有人说是假的，我觉得这也正常， 就因为是印的是中文， 对，有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巴萨球迷的话，很难关注到说巴塞罗那，就比如说英超里也不看西甲的球迷啊，那么很难关注到巴塞罗那有一年在某一场比赛突然推出了一款中文球衣，而且那款中文球衣很过分，就卖1天 就没了， 对，就是广告先天都打好，然后就 卖，这是饥饿营销法， 对，就卖那1天就下架了，我当时是不好抢啊。 那你还能抢到，你可以啊。 是， 奎托斯说第一件球衣是 AJAX 的，另类的球衣是卡尔加里火焰的， 是阿贾克斯的 啊，阿贾克斯。卡尔加里火焰是冰球队吗？还是 这就不好说了？ 还是这个 哪个？这是哪个？不是非五大联赛啊！ 我还是想，我在想是不是橄榄球队的？ 听起来什么种火焰啊什么的，有点像就是美洲那边的球队啊。 卡尔加里肯定是加拿大的嘛。这也是考我们俩，在这不停的考我们俩。 是的， 我们俩这见识，可能那个咱们的子昂还见识的多一点，然后我见识的稍微的少一点，有好多球衣我都不认识。 我也仅限于国际足球这方面。 今天的书豪也不贵啊，也是为了球队大幅降薪，但是起到的作用啊确实跟第一个赛季不一样了。大脚新书也说马布里和哈德森之后的外援更讲究团队感，个人的表现不那么突出。我个人觉得马布里绝对就是外援的天花板啊， CBA 外援的天花板了。 是的。 要想超越他也确实挺困难的。带着一个球队4年3冠，哪个外援能这样啊？现在 是用户1505说希望元旦首钢啊元旦前的比赛能全部拿下啊，节后继续乘胜追击进军前4。 这是我们期待的哈。越期待也有朋友说林书豪最大的优势的确就像我们的记者介绍的那样，语言可以和球队无障碍的交流，也可以把教练这个意图带到场上，既会中文又会英文嘛，所以大家交流起来非常的方便。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国安市冠军说是不是杨明杨指导有一天也听咱家节目了，一听之后说得就让大侄子他们你们休息得了，让首钢赢20分，让子昂放放血，肯定是听着了。 这还行哈，这还行。1908说哎呀我真是受不了哈，李春江冲老马示威那个样子，确实心疼老马。 这个我觉得场上吧很正常， 是，这是作为教练之间的一个必须承受的东西。 对，你在场上一定是这样的状态和架势啊， 没错， 谁也不能软，尤其是教练软了，那队员就更没兴致了哈。晨曦说希望首钢打好之后的比赛哈，争取能够进前4，就像大伙说的先